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龙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燕带着剩余九人追上唐三后，双方开始了新一波的对战。唐三已将杀神蓝音双领域同时最大程度开启，与此同时，昊天锤轰出后收回，蓝银皇疯狂涌出。唐三双手抱住膝盖，令自己的身体蜷缩成一团，背后八蛛毛叠起，像盾牌一样挡在背后。疯狂涌出的蓝银皇快速将它缠绕成了大茧一般，通体闪烁着蓝金色的光泽。唐三的反应可以说是快到了极致，在致命的威胁面前，他终于突破了。体内魂力瞬间暴增，59级到60级之间的瓶颈被一举击溃，这骤然提升了一些的魂力，无疑成了他生存下去的砝码。首先与对方攻击接触的就是昊天锤的那一击，但是唐三的昊天锤还远不够强大，没有一个魂环附加，加上他此时魂力的程度根本不足以将昊天锤真正的威力发挥出来，骤一接触立刻就被魂圣们强横的攻击瞬间击溃。唐三从来就没想过利用昊天锤那一击来抵御敌人的攻击，他要的是借力。果然，在那七道光芒吞噬他身体之前，就因为昊天锤轰击与对方碰撞所产生的反作用力，他的身体再次被推得向高空飞去。攻击距离越长，攻击力就会被削弱的越多。此时此刻，哪怕只能稍微削弱一些对方的攻击，对唐三来说，生存下去的几率也会增大几分。仅仅是第一道武魂真身魂力轰击，唐三身体周围的蓝银皇就已经尽数破碎。空中的小舞眼看着唐三在剧烈的轰击之中宛如狂浪怒涛中的一叶小舟，泪水不受控制地从他眼中喷薄而出。但是唐三将他抛出的那一刻，已经将绝大部分自身的魂力都作用在他身上，让他的身体依旧在朝着高空飞行。第二下攻击落在了唐三调整好的背后的八蛛毛上，刺耳的破裂声中，八蛛毛全部裂开，而唐三再也无法保持蜷缩之势，一股浓郁的血雾从他口中喷吐而出，令空气都变成了淡淡的红色。第三下攻击几乎是紧随着第二下落在了唐三背后，这一次哪怕是经历过无数洗礼提升后的八蛛毛也抵挡不住，瞬间破碎，化为了无数蓝金色的碎片四散纷飞。又是一口血雾从唐三口中喷出，他的脸色已经变得如同金纸一般，此时此刻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保护他了。地上的蓝银草在七名魂圣的联手武魂真身爆发之下已经无用，而唐三自己所能做到的也只是取出昊天锤。第四道攻击来了，那是一道完全呈现为墨绿色的攻击，而就在这道攻击来临前的瞬间，半空中的唐三却做出了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动作，强行在空中扭转自己的身体，右腿如同鞭子一般向那墨绿色的光芒抽了过去。哪怕是武魂殿那些人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于唐三来说，最好的情况是用昊天锤去抵御，就算抵挡不住也能够让自己尽可能小的受到冲击。刺耳的尖叫声从小舞口中发出，他双目中流出的已经不再是泪，而是血。也就是在这一刻，他强行冲开了唐三封住的麻穴，唐三的右腿消失了，完全消失在空气之中。可他本人却冷静得可怕，口中再次喷血的同时，右手一捞，体内魂力狂泻而出，就在那自己右腿化成的血雾之中握住了一根蓝莹莹的腿骨，猛地回转身，根本就不去看后面的继续朝着自己轰击而至的三道攻击，用力地将那截右腿骨朝着小舞的方向甩了过去。 小舞，魂骨技能飞行，快走！ 哥， 唐三将自己身体最后的力量全部灌注在这一甩之中，早在弹身而起的一瞬间，唐三就已经计算好了一切，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自己能和小舞一同逃走。魂力大量消耗，面对比自己强大太多的敌人，全身而退只是痴人说梦而已。 弹身而起，用自己作为小舞的盾牌将他甩出，在对手攻击无法抵御的时候，以右腿为代价阻挡，同时用当初唐昊使用过的方法强行剥离了蓝炎黄右腿骨与自身的联系。在这一刻，唐三付出的是自己的生命。右手抓入血雾的同时，他的左手已经握着一块八蛛毛的碎片，狠狠地插入了自己的左胸心脏。只有在这付出生命的情况下，他才能强行令蓝银皇右腿骨从体内剥离出来。最后的生命力就是甩出那一块蓝银皇右腿骨。在喊出那句话的时候，紫黑色的鲜血已经从唐三口中狂涌而出，但是他在笑，他脸上流露出的只有笑容。他不愿意死在敌人手中，他说过要保护只属于他的小舞，他知道自己做到了。从高空中接到自己的蓝银皇右腿骨，小舞必然能够逃出升天。胸前的寒沙摄影触动，无数细针朝着距离他不远的敏攻系魂师身上射去。哪怕是在这最后一刻，唐三也要尽可能地帮助小舞拖延敌人，以确保他的安全。地面上两道身影急速奔来，他们来到的时候正好是那七道光芒腾起朝着唐三身体追去的一刻。邪月的瞳孔收缩，而和他一同前来的胡列娜却已经完全呆滞了。他眼看着唐三的身体在那一道道光芒中变得破碎，眼看着他自残自杀取骨，眼看着他呼喊着挚爱的名字，将生的希望抛向了爱人。胡列娜眼前已是一片模糊，身子一软倒在邪月怀中。小舞眼中蓝银皇右腿骨向着自己飞来，唐三右手握住八蛛毛碎片狠狠插入自己的心脏，剩余三道强光即将吞噬唐三的身体。唐三就是要以生命的代价来换取自己活的机会。这一刻小舞已经完全明白，所有的一切都是唐三计划好的，他的心与唐三的心仿佛连在了一起。 哥，对不起，这一次我不能让你的计划完成了。 小舞的双眼已经变得通红，就像唐三当初找不到他的时候一样。看着唐三那已经残破并且即将被吞噬的身体，身在半空中的小舞猛然抬起头，一声无比尖利的悲鸣骤然从他口中爆发而出，那尖锐的声音似乎令整片星斗大森林都为之颤抖。刺目的红光骤然从小舞眉心处蔓延开来，化为一圈红色光晕瞬间扩散。红光所过之处，所有一切都被渲染成了血色，所有的一切也在这一刻为之静止。这时候泰坦巨猿天青牛蟒全身光芒同时迸发，两口浓厚的血雾同时从他们喉中喷出，刹那间鬼局二斗罗形成的武魂融合技再也无法封锁住他们的身体，金银两色光芒宛如玻璃一般破碎开来。闷哼声中，月光和鬼魅同时喷血分离，重重地摔向岸边。此时如果泰坦巨猿和天青牛蟒想要杀了他们轻而易举，但是两大森林王者却都没有这么做，他们口中响起山崩海啸一般的悲鸣，同时朝着一个方向狂奔而去，所过之处所有植被全部化为齑粉。落日森林，冰火两仪眼，唐昊静静地坐在地上，在他面前郁郁葱葱的蓝银皇已经长大了几倍，每一根草叶都在轻轻地律动着。蓝银皇在这里的生长速度只能用恐怖来形容，更何况他还得到过儿子血液的滋润。他虽然不能言语，但意识却随着身体的成长而在慢慢地恢复着。突然间，唐昊紧闭的双眼猛然睁开，而在他面前的蓝银皇也剧烈地律动起来，无数根草叶飞快地缠绕上了唐昊的双手，每一根草叶都像是要诉说什么似的不断抖动。唐昊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起来，尽管现在的唐昊已经不再是昊天斗罗，但是曾经的修为令他的精神力极为敏感，血脉相连的感觉令他极为清晰地感受到了远方那正在不断消逝的生命气息。 阿银，你也感觉到了吗？不会的，我们的小三那么出色，他怎么会 怎么会遇到生命的危机？这是什么？怎么会？小三，难道你也会经历和爸爸同样的命运？ 突然之间，唐昊的脸色变了变，蓝炎黄也不再颤抖。唐昊瞪大双眼，望向远方。静止，所有的一切都已在那红色光芒中变为了绝对的静止，哪怕是空中魂圣释放的魂力攻击也停滞在了半空，唯一能够移动的只有那红光的中心。小五的全身都已经变成了红色，那是一种晶莹通透的暗红，身上的衣服已经化为灰烬消失，露出了他那完美而通透的动体，宛如红宝石一般晶莹剔透。没有人能看得到他，因为在这一瞬间停止的也包括周围人的意识。这才是属于十万年魂兽的力量，尤其是在他已经燃烧自己生命能量的情况下。随手一招，那根蓝炎黄右腿骨已经落入他掌握之中，静静地降在了唐三身边。大滴大滴的鲜艳的血泪轻轻地落在了唐三的胸前。小五抱住唐三，在他耳边呢喃着： 哥，你真的好傻好傻，难道你死了我还能独活吗？我不要你死，我要你活着。真的好希望能够和你在一起生活，就像以前那样。可是不行了，我不在了，你要好好保重自己，不然我会伤心的。 强光闪耀，小五脸上的荣光瞬间焕发，抱着唐三的身体，他缓缓落在地面上，手中的蓝银黄右腿骨重新插在唐三断腿的位置处。此时他那血红色的目光充满了柔媚之色，眼中只有怀里的这个男人，低下头轻轻地轻轻地吻在了唐三的唇上。小五握住唐三的右手，将那插入心脏的八蛛矛断肢拔出来。因为一切的静止，并没有鲜血随之喷洒，红色的焰开始从小五身上燃烧着，那并不是火焰，而是一种极其特殊的血焰，而其中燃烧的更是小五的鲜血、生命，还有那十万年的修为。就像当初唐三的母亲阿银一样，为了自己的爱人，他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血焰越烧越旺，渐渐由红色变成了暗红色，而小五的身体也在这转变过程中逐渐淡化，就像越来越透明的红水晶一样，所有的红色扩张成了一个巨大的圆环，缓缓收缩，围绕着小五，还有他的男人。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